主号鬼王，咁啊乜嘢佢就主号鬼王咧？咁啊昨日咧就已经咧解释过，所谓主号者，号就系属于呢个消耗啊，就系呢个不仁不义之家。咁啊，佢话即前所做下种种嘅冤孽之事，咁啊，此种鬼王咧就能够令佢啊呢、这个财产消耗咗，而使佢悔过啊，咁啊，使佢日后行呢个人慈众生嘅好处。个主和鬼王。咁啊，祸咧就系、是、灾祸，但系亦都包括咧有呢个福庆之事啊。就系话此一类鬼祸，咁啊，如果遇到呢一个人有过处，佢就主其祸啊。咁啊，若是佢有呢个福庆之事，有呢个善根之事。咁就令佢啦，呢、这个善根系增益，咁啊，所以名为咧，佢哋主祸鬼祸，即系呢个祸不来，佢呢个福庆自然到啊。若是话佢做咗呢个灾祸之业，咁啊，福庆就自然系闪避啦。个主食鬼祸。咁啊食咧就系、是、一切嘅飲食，所谓呢个滋生养味，其中包括呢个五谷乃至其他一切嘅食物。咁啊此一类鬼王啊，对于行善者，咁啊赐佢呢个飲食啊，即系加俾佢呢个飲食咧系丰裕。若是行恶之人啊，就减佢呢个饮食。个主财个鬼王，咁啊财咧就系、是、世间嘅财宝。咁啊，若是呢个大富之家，咁啊必然咧佢有个鬼王啊来到主理佢呢个财产。咁啊，佢行善啦，咁啊，令佢呢个财产啦唔会散失。咁啊，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咁啊，始终嘅畜禽兽就系包括水陆空任何一处嘅所谓畜类，或者咧系禽类啊。都有呢个鬼王咧嚟到主宰佢哋嘅，个主媚鬼王媚咧就系、是、痴媚妄想种种嘅鬼怪，咁啊亦有一个王咧嚟到管理佢嘅，咁佢就主媚鬼王，个主产鬼王产咧就系、是、妇女将要生产啦。咁有一类鬼王咧，系主持佢嘅。咁若是呢个产妇，咁如果佢系平常都系行善嘅，咁呢个鬼王咧就扶持佢个母子得到平安。咁啊，主命鬼王，命就系寿命啊。咁啊，人嘅寿命所谓有长。就有短，咁即系寿命有增减啦。咁啊，现在此一类鬼王对于呢个行善者，咁啊令其寿命增长啊，降之以福。若是行恶者，咁啊佢呢个寿命就减少啊，变成降之以祸啊。咁就为佢哋主命鬼王。咁啊，主疾鬼王疾就疾病，咁啊呢个人若是嘅行福修持，咁佢就疾病就少啊，或者完全冇啊，都系由呢个鬼王咧去主持。个主险 鬼王所谓崇山峻岭啊，幽谷回川，江河湖海，都是这个危险之处。那么若是我们的人出门去到这个危险之处啊，若是我们一生行善，那么那些鬼王呢就会扶持我们，那么他们自显鬼王。这三目鬼王，那么三只眼的，这个除了两只眼之外，那么在这个两目当中多了一只眼，那么他们三目鬼王。那么四目鬼王呢，他们从平常的两只眼高一点，再来两只，即是右边的眼对上多一只，左边的眼对上多一只，咁好似係兩對眼啊，咁就叫做四目鬼王。咁五目鬼王呢就係、是、四目啊兩者之間呢個靈心嗰處啊，佢係多咗一隻眼，咁就名為呢個五目鬼王。咁奇利失王就大奇利失王啊，咁奇利嘅意思呢即是话好多咁解，若是话有一类众生啊，所谓贪而无厌啊，佢贪心浪得大，咁啊此一类鬼王啊，就降之而祸，使佢由贪就变成贫，咁啊令佢咧改恶向善，从此咧不贪。不其利他王就大其利他王，咁啊其利他咧，呢个他嘅意思咧就系呢个人不咁解。咁啊若是话对呢个有人不嘅，咁啊嗰啲鬼王啊就好似两只手咧交叉来到庆贺，等于话好似招财进宝一样啊，令佢哋丰收或者呢衣食满足。嗰个阿罗迦王大阿罗迦王，咁阿罗迦咧反为佢嘅色质坚昂，咁可能佢因中一之类鬼王咧对呢个色身啊特别咧系坚固执着，所以反为佢嘅色质坚昂。咁啊，此一类鬼王咧，辅助嗰啲天王啊，咁啊行化扶持呢个人间嗰啲众生啊，若是行善者，咁啊使佢得到呢个天福。一如是等个大鬼王，各国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然浮系。就各有所执，就各有所主。咁啊，以上啊咁多嗰啲鬼王，佢坐下咧，亦有好多佢个眷属啊。咁啊，既然鬼王系无量咁多，所以鬼王坐下嗰啲小鬼嗰啲眷属咧，亦都好多嘅。我话各国与佢。百千诸小鬼王，尽居呢个难言浮提州，就各有所执。而所有咁多个诸小鬼王，各方咧有佢所应该负责去做嘅事，咁啊叫做各有所执，就各有所主啊。咁啊，每一类嘅小鬼王都自己有佢呢个主人。为佢所尊敬，咁啊各有所主。一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啊，不敬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咧，屈礼叩礼，坐一礼。咁啊，以上咁多个鬼王，同埋呢个阎罗天子。咁啊，現今咧成佛嘅威德神力，亦都成地藏菩薩 摩诃萨利，咁啊一起咧来到呢个高利天，咁啊佛佢坐下之时，咁啊向一边咧站响处，咁啊佢就坐一边啦。弟子是阎罗天子，就护贵合掌，发佛言世尊。咁啊，当时咧呢个阎罗天子，咁啊跪响佛前，合起个手掌，咁啊同佛咧就讲话啦。佢话发佛言世尊啊，佢话我等今者啊。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啊，就方得乃至偷离大王。他话我等，即系我阎罗天子，同埋咁多个鬼王啊，亦都包括鬼王以下呢个八千咁多个诸小鬼王。咁啊！現今成佛嘅威德神力，同地藏菩薩嘅慈悲力，然後先係得到啊，來到呢個偷離天。咁啊，佛説法嘅大會，就亦是我等惡善利故啊！咁啊，亦都係我哋呢啲鬼同埋嗰啲諸小鬼。一件咧好大利益事，因为佛在铺利天宫为母说法，同时赞叹地藏菩萨嘅孝行，咁啊赞扬此个大孝之机，咁啊我哋都得以亲闻啊，咁啊岂不是系我哋嘅善根啊，亦系我哋所得嘅利益吗？佢话亦是我等。获善利故，咁我今次有少疑事啊。不过我哋现在有少少嘅疑问，就唔系咧几明白嘅。咁啊，既然有少少嘅疑问啊，唔系几明白，所以我就敢问世尊，都唯愿世尊慈悲宣说啊。我就咁咁啦，来到请问佛。现在咧，愿佛啊大慈大悲，对于我哋呢个小小嘅疑问之事咧，咁啊宣扬演说嚟到解释咧我哋嘅疑问。不佛高阎罗天子，佢知遇所问，不误为。语说啊，咁啊，当时佛咧就同呢个阎罗天子讲，因为问咧就系由阎罗天子问啊，所以佛咧就答阎罗天子所问啊。佢话唔为语说，咁啊，你随便问，你有乜嘢嘅疑惑唔明唔懂，咁啊，你咧随时咧。可以啊，放开你个怀抱，尽你所言嚟问我，咁啊唔为以说啊，咁啊我咧就一定咧为你哋咧宣扬演说啊，系解释你哋嘅疑问。佢话事时阎罗天子瞻勒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就二八不二，咁啊！当时阎罗天子既得到蒙佛嘅慈悲，咁啊答应咧，但系佢有所疑问嘅，都为佢解释。所以佢一方面系瞻仰敬礼世尊，即系瞻仰敬礼佛啦。得給回視地藏菩薩啦，咁啊亦都咧回觀，咁啊望下地藏菩薩。嗱，咁啊始終呢個回視嘅兩個字咧，就唔係話好似我哋平常啊，或者某一個人咧，好似做嗰啲事咧唔喺對版， 但你亦都唔能够当面闹噃，所以用只眼咧望佢一望，等个对方知得啦，机警啊，了解佢自己咧，好似做得唔系几对，咁从此改过。所以始终呢个回事咧，绝对唔系咁样解释。呢、这个回事啊，就等于咧呢、这个先例一样，可以讲咧系呢个文化嘅变换。咁啊，同时咧最近呢一方面嚟讲，咁就占世尊啦，但系地藏菩萨所坐个位置咧，咁啊略为离开佛座啊，系远啲。所以如罗天子对话，佢就瞻仰顶礼啊，咁啊然后回首咧望地藏菩萨啊，就系表示咧呢、这个阎罗天子唔单瞻礼世尊恭敬佛啊，亦都咧系瞻礼地藏菩萨啊，系恭敬地藏菩萨，系尊重地藏菩萨呢个大愿大行，就名为咧叫做回视地藏菩萨。各位二八佛言世尊啊，我观地藏菩萨在呢个六道之中，即系八佛人、天、阿修罗个三善道，亦都包括地狱饿鬼畜生嘅三恶道。咁啊，在呢个三善道之中，佢虽然系为人就为天，有佢个福报，但系一日未了生死啊，未出三界啊，咁啊仍然在呢个六道轮回，说不定佢呢个福报享尽啊，咁啊成佢呢个恶业咧，仍然会堕落嘅，所以名为佢就六道。咁啊，地藏菩萨啊，以呢个大慈悲，在呢个六道之中，用八千种咁多唔同嘅善巧方便法啊，去度呢个罪苦众生，咁啊不辞疲倦啦，说明菩萨嘅大慈悲，从来都未曾退过啊！菩萨唔单度多人，即使为一个众生，咁啊，菩萨都生生世世而不舍离去化度佢啊！所以法花经常不轻菩萨，见到人佢就顶礼啊！佢话我不敢轻于汝等啊，汝等都系未来之佛啊！只不过眼前业障所蒙蔽故，佛性不能显露。若是有朝一日你的善根启发，咁啊亲近善知识，咁啊文化修行系有100%嘅机会成佛，与佛咧系平等啊！所以我对你哋顶礼咧，就系尊敬你哋个佛性。从来咧，佢未曾生一点嘅退意啊，亦无有半点嘅疲倦。咁啊，地藏菩萨度众生咧，亦复如是啊，要众生度尽，先至成菩提。若是地狱未空，佢都誓不成佛啊！呢一番嘅精勤，呢一番嘅愿力啊，就唔系我哋普通人所能知得到噶。咁啊，说明菩萨为度罪苦众生故，而不辞劳苦啊，不辞疲倦。这四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神通之事。咁啊，若是系浅位个菩萨，佢就冇办法咧，能够八千方便啊，尽未来劫度呢个罪苦嘅众生，不辞劳倦。由于地藏菩萨，因为大菩萨系古佛在内，只不过全是菩萨而已，咁佢先至有如是啊不可思议嘅神通力，咁啊不辞疲倦。 前的杜绝现在未来这个罪苦众生呢，这些都是地藏菩萨的神力，不可思议。不然之众生就脱恶罪啊，他未走之间都又堕恶道啊。咁可惜啊，菩萨虽然大慈悲，咁啊度佢哋，咁就可惜呢嗰啲众生愚痴，嗰啲众生呢光强硬化，佢即使呢得到暂时解脱，咁啊佢就脱，咁啊但系佢暂时得到解脱啦，佢又再造罪，等于话呢佢从一个恶道出，佢即使做翻人，佢正在做人之时，佢又做呢个罪业嘛，咁啊佢就祸罪咯。咁啊，既然又做到罪业，所以咧系连就又受呢个恶报咧，咁就明白佢就报，所以未走之间先有堕恶道啊，唔使几耐啦，佢又是跟住。堕于呢个地狱无比畜生呢、这个三恶道中受苦，个世尊是地藏菩萨，就既有如是不可思神力啊，都混合众生，佢而不依止善道领取解脱啊！此就系呢个阎罗天子啊，心中起嘅疑问。亦都是阎罗天子呢所要问佛的理由，就是说既然地藏菩萨那么有如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神通力而度这个罪苦众生，那么众生就应该接受菩萨的教法，那么得到解脱离开恶道啊，咁啊应该咧就唔好永远啊，咁啊再堕于呢个恶道，应该永远咧都要行呢个善法，生呢个善道，唔应该咧再做罪业啊，冇几耐又堕于呢个恶道，嗰、那个混合啊，即系话现今。点解嗰啲末世嘅众生啊，不依止呢个菩萨啊所教佢呢个善法去修行，而落于呢个善道，进一步永远取得呢个出世解脱，反而啊，佢得到。暂时脱开呢个地狱之时，佢做翻人，佢又再做罪业，冇几耐咧，佢又堕恶道啊！岂不是辜负咗菩萨个大慈悲嘛？究竟呢件事啊，系点样解释法呢？呢个就系我阎罗天子啊，心中所疑问啊！所要请佛开示的，他说为缘世尊就为我解说，我现在就请佛慈悲啊，为我解释这种的道理，为什么那些众生啊既然无得的，还有地藏菩萨啊那种大慈悲的心愿力来得道脱他们了，为什么他不用几久啊佢又做罪孽，咁又堕于恶道咧？咁呢个就系我所难明，所以要请佛啊开示。个佛告阎罗天子啊，分难言浮提众生，个其性不光强，难调就难服啊。咁是一段经文，就系、是、说出。所谓我哋呢个南浮提州嗰啲众生，咁啊，即使有善根，蒙佛或者蒙菩萨嘅慈悲化度，咁冇几耐咧， 又再造罪孽，又再堕落，恶道受报。点解啊？个云南念佛系嗰啲众生啊，佢气性就光嘅，即系咧，佢呢个恶嘅习气啊，太重啦，咁啊多生多劫啊，积积埋埋。嗰啲咁嘅贪嗔痴慢烦恼，已经造下种种嘅罪孽啊！可以讲得系习性都难改啊！所以话脾性刚而且强，唔容易改变佢哋啊！所以话难调就难服咁啊！本来佛呢就是调御丈夫啊！为个调御好手，同埋众生有乜嘢个病，有乜嘢个烦恼，有乜嘢个问题，咁啊佛咧都以佢个慈悲智慧啊，将佢调伏。但系有时遇到啊，所谓嗰啲刚强难化嘅众生，即使佛嘅慈悲菩萨大嘅心愿啊。亦都唔容易将佢调服啊，所以话难调，以讲得难服，不是大菩萨于八千劫啊，不投求救拔，对如是众生早令解决个所呢，就要烦恼啊，各大菩萨。咁啊，本经所推崇就系地藏菩萨，在呢个八千劫咁长嘅时间，同埋对于刚强难调难服嘅众生咧，所谓头头救佛啊，即系时时咁解，即系呢一处救佛佢，任何处所，任何时节。菩萨都以大悲心嚟嘅救度佢，拔佢个苦恼，咁你佢就抽头救拔。如是啊，呢啲咁嘅刚强难化嘅众生，令佢咧早日系得到解脱。嗰个是罪的人，人乃至堕大恶趣啊，咁啊说明。一个众生的习气刚强难化，难调难服。你虽然呢以呢个大慈悲心，所谓以八千劫对佢不舍不离啊，所谓不辞劳苦，不辞疲倦啊，头头救拔，令佢解脱。可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众生，所气性刚强，难以调伏啊！你即使教化他，他亦都不容易接受啊！所以话是等罪孽深重，受呢个恶道之苦的众生，乃至日后。堕于呢个大恶趣嘅，咁啊菩萨嘅方便力就不识根本之源啦，何以佢嘅根本嘅罪孽之源呢？就系、是、不离呢个贪嗔痴慢而我执共高，所以菩萨啊就以种种嘅方便嚟到救拔佢，令佢。离开啊！所谓呢个生死嘅根本意义，例如多贪嘅人，教佢修呢个不净观啊；若是话嗔恨心重嘅人，就教佢修呢个慈悲观；若是话呢个愚痴心重嘅众生，就教佢修呢个因缘观啊，说诸佛同缘生。原生无性啊，当体即空，以此呢启发佢个智慧，嚟度佢个愚痴。若是话多障嘅众生，佢业障重， 就教佢修呢个念佛观啊，所谓念佛一经，个福增无量啊，礼佛一拜，一罪灭菩萨，令佢了一切嘅障碍。若是话呢个散乱众生咧，就教佢修呢个数息观，数呢个鼻个呼吸出入息啊。此嚟去正佢呢个心，使佢个心咧唔好散乱。咁啊，所以话菩萨啦，以呢个种种嘅方便力嚟到拔出佢所谓呢个贪嗔痴慢疑，我见共高则度，此种种咧生死根本嘅罪业之源。就而显悟宿世之事啊，令佢咧悟得、知得，所谓今生乃至来生多生多劫，堕于呢个三恶道受苦，呢、这个理由在于边处？即系话点解？就系、是、宿世呢、这个刚强漫画嘅品性啊！呢种刚强嘅习气啊，难填难放，所以嘅焦感啊，多生多劫，堕于恶道，就等于话咧，你想明白点解多生多劫堕于恶道，就系、是、由于畜生脾性刚强，难填就难放啊，咁咪一般嘅人。佢唔懂得呢个道理，所以菩萨就以呢个方便力啊，拔除、超出佢呢个贪嗔痴等呢、这个生死根本嘅业缘，而令佢唔知唔明白啊，畜生因为只个贪嗔痴慢疑等嘅烦恼，而招感啊生生世世。个堕于恶道之因啊，所以话而显悟宿世之事。咁啊，既然佢知得，咁啊，宿生因为脾性刚强，有呢个贪嗔痴慢种种烦恼，先至招感啊，所谓无穷无尽嘅三恶道痛苦。咁啊，从此咧改变。呢、这个刚强嘅习气啊，咁啊接受菩萨嘅慈悲化度，调停啊难以调伏呢妄想心，咁就得到解脱啊，永远唔再堕于呢个恶道。咁啊，自是言道众生就必恶习从啊。个船出船入就劳师菩萨九经结束嘅二作道断，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咁话以是上来嘅因缘之故，由于众生啊刚强难化，难调难伏，所以严防修嘅众生佢所结下嘅业障。是太深，结下个边个嘅习惯啊，系太重，所以成此啊呢个坏习惯，成此呢个恶业之因啊，咁啊又再堕于呢个三恶道受苦。即使佢暂时蒙菩萨嘅慈悲化度，令佢脱。嚟一三恶道苦啊！但系佢即使正在做翻嘅人，亦都处处刚强，难以教化。咁啊，又再遭罪业，跟住又入呢个无间地狱受苦。咁啊，佢就船出就船入啊！咁啊，由于佢即使暂时蒙菩萨嘅慈悲教化。离开呢个三恶道苦，但系由于佢即刻又再做呢个恶之因，冇几年又堕呢个三恶道， 因此之故啊，就六师菩萨九经劫数的而作数劫啊，咁嘅化路，指个地藏菩萨嘅大慈大悲，唔单系一生一世化度呢啲船出船入啊，光强万化众生，乃至嘅九经劫数多生多劫啊，都系菩萨以佢嘅慈悲来到化度啊！呢啲所谓光强银花旋出旋入三恶道嗰一类嘅苦恼众生，咁啊说明众生因为光强银花，所先至六化菩萨，咁啊常常啊化度佢哋，咁就解释啦。咁啊，阎罗天子所啊，咁啊，点解地藏菩萨有咁大嘅慈悲心，已经咧就化度到嗰啲众生咧离开呢个恶道啦？咁啊，点解佢从今以后修善业入善道，又再做罪业啊？咁啊，又再堕呢啲恶道咧？所以佛就答呢个阎罗天子。就因为南阎浮提众生其性光明啊，咁啊既是难调难伏，所以佢即使暂时离开三恶道，唔使点咧又做罪业，又翻翻入去呢个三恶道中受苦。咁啊，你话叫菩萨啊，有乜办法唔要九经劫数啊？发大愿嚟道脱佢哋咧，嗰个欺有人，同埋失管家误入险道，咁啊向下一大段经文咧，就系讲一个譬喻，咁啊然后咧以呢个譬喻咧就合上来咧嗰一段嘅佛法，话欺有一个人，佢就唔系失管家。咁啊，佢去外边咧去旅行，或经商贸易，咁佢就离开咗呢个家庭，但系越嚟就越远咯，就变成咧佢都迷失咗呢个方向，啊点样翻到自己本来个家咧？啊，佢都唔知得啦，唔单话唔知得啊，而且误入险道啊，仲错误到咧。走呢条艰险嘅道路，咁啊呢条路点样艰险法呢？我话奇险道中就多诸夜叉，好多嗰啲夜叉鬼，即系及嗰啲虎狼狮子，同埋嗰啲软蛇伏田啊，呢、这个恶毒嘅蛇类，佢如是迷人。在险道中，虽然之间就即遭诸毒啊！咁啊，呢个迷失方向、误入险道嘅人啊，咁啊，既然在呢个险道之中，咁佢遇到咧咁多嘅夜叉、虎狼狮子、恶毒嘅蛇，所以佢虽然之间冇几耐啫，即系入到呢个险道中，唔使几耐，佢就遭遇到以上啊！咁多嘅恶毒嘅走兽蛇类咧，对佢咧系不利，但系有一知识就多解大常嘅善禁是毒，乃夜叉诸恶毒打。佢话当此之时就有一个善知识，咁啊呢个人咧就对于啊。无论系俾呢个虎狼狮子软蛇伏铁嘅毒蛇咬到之后，啊，佢有好多种嘅办法咧，能够解救佢嘅。咁啊，佢就多解大毒啦，佢多多了解，所谓医治咧，被嗰啲虎狼狮子软蛇伏铁所咬到嘅嗰种嘅本事，就善禁是毒啦。佢嘅善於同埋禁止或者醫治以上嗰啲虎狼獅子軟蛇伏鐵嘅毒，佢就乃及呢個夜叉鬼其他一切嘅惡毒等， 佢都有辦法咧，能夠去醫治嘅。佢就不逢迷人，不進顯道喎。佢忽然間就遇到呢個迷失管家，誤入顯道呢個人，佢將要進入呢個顯道，佢言語之言，出災上難子啊！為何事故你而入此路呢？咁佢當時就喝一聲，佢話：出難子，即係話你某人啊！你為何事故？你為咩事啊？你入呢條嘅艱險之路呢？雖知道呢個險路裏面有好多嗰啲野叉、虎狼獅子、冤蛇伏鐵，種種嘅惡毒啊！絕對對你呢全無好處啊，可以講係對你極之嘅不利。咁啊，點解你仲要入去呢？然則你有乜嘢嘅本事我對付啊嗰啲虎狼獅子、軟蛇伏鐵嘅惡黨？佢話有何意術？試問你啊，你有乜嘢奇異嘅辦法能能制諸毒啊？你能夠制止呢以上呢個虎狼獅子、軟蛇伏鐵之毒？咁然後佢先至膽敢啊嚟到闖入呢個險道啊！若是你冇咁嘅技能啊，能夠克服嗰啲豬毒啊，咁啊點解你就無緣無故啊咁啊走入呢個險路呢？咁佢就問啦、啊：呢、這、一個入險道嘅男子，嗰、那個試迷路人就忽聞自語啊，方知險道。就即便退步啦，咁啊，當時呢個迷失路嘅人，咁啊，將要入呢個險道嘅人，佢就忽然之間聞到呢個知識，咁啊，同佢講啊，佢自己諗一諗，確實喎，自己一啲技術都冇嘅，可是對於點樣對付或者虎狼獅子、軟蛇伏鐵嘅惡狀咧，自己完全外行啊，我一啲都唔懂嘅噃。咁啊，經佢一問，佢原來先至知道呢一條乃係艱險之路啊，係呢個惡毒之路啊，係對自己咧會有傷身害命嘅危險。咁佢即便退步啦，佢就即時咧停下啦。佢而且咧仲退翻轉頭，唔作前進啊！佢話求出指路啊！求呢個知識咧，指示佢咁啊點樣咧離開呢條艱險惡毒之路？不是善知識就提接手啊，引出險道就免諸惡毒啊！咁啊，當時呢個善知識咁啊提佢呢個手，即係揸住佢呢個手，咁啊拖住佢呢個手咧。就引佢啊離開呢個惡毒咧艱險之路，就至於好道就令得安樂啦。咁啊去到一條咧，所謂好道者就唔係話呢條路咧，咁啊鋪得啊四平八穩啊，咁啊叫做好道喎。而係呢條路咧冇咗呢個虎狼獅子，冇咗呢個軟蛇伏鐵啊！種種嘅惡毒，所以說佢為好道，咁啊令得安樂啦，令佢從今以後咧得到安樂，冇咗種種惡毒咧對佢哋嘅侵害。佢哋自語之言，出災迷人啊！自今以後，今物理事道啊，咁啊呢個善知識。咁啊，既然拖住佢个手，引导佢离开呢个恶毒嘅险路，到到咧呢个冇恶毒嘅好地方，你就得到安乐。咁佢又再同佢讲，佢话迷人啊，佢话你自得以后，你唔好再入呢条路啊。佢话此路入者咧，你入咗去啊，出难不出啊。你好難咧，再有機會咧出翻嚟。 而且服損性命啊，教得唔好啊，嗰啲咁嘅虎狼獅子啊，或者嗰啲軟蛇惡毒嘅大蛇啊，互相害你嘅性命啊，等於為有命人呢，你就冇命出嘅。佢話是迷路人，就亦生感重啊，咁呢個迷失路嘅人。咁啊，既然蒙呢個善知識咧，話俾佢聽嗰條係險路，然後用個手咧拖住佢離開，咁啊亦都教訓佢從今以後唔好再入，因為呢條路太過危險啦。你有命入咧，肯定咧就冇命出。咁啊，所以呢個迷路得到呢個善知識，對佢嘅提携以共咧係指引啊。所以他对这个善知识呢，就生起一种感激之心，生起一种虔诚这个恭敬一种之心，那他就亦生感作。他临别之时就知识幼儿，他若见亲知就不知老人，若男若女他言于此路就多诸恶毒，丧失性命，都无令事终，自取其死。我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呢个善知识，同时亦都咧辗转啦，叫呢个迷失路嘅人。我话你今日咧，既然啊，咁啊入到呢个险路，你遇到我咧，对你提携接引啊。令你离开这个险路，到到这个好道，但是你不要自己得益就算了。我若是你日后啊，如果见到有其他的人啊，他不知不又很容易闯入这条险路，变成啊难以出复损性命，那你应当呢照样好像我救你这样嚟到去救佢哋，去帮佢哋，等于话教佢自利，亦要利他。所以话呢个知识同呢个迷路人临别之时，呢、这个知识同佢讲，若是你见到啊，无论系亲朋戚友或者个行路人，不论佢系男子啊或者系女子，佢要入呢条险路之时，你要话俾佢听。这条路呢就很多这个毒恶的，若是你入到里面呢，会丧失你的性命，你应该不要入，你应该要接引他们。